好，欢迎落叉叉呢度。今个继续系电清啲啲清旧片份，清旧片时间。 冇电影嘅电影片，讲电影啦，即系因为我哋讲完，大家系冇得诶，冇得入场睇。 喂，我哋讲嘅唔系电影，我哋讲嘅，我哋讲嘅剧场版 B D。 唔系都讲得嚟都出啊， 即系非常直接。 唔系出咗， 出咗 系出咗，我先有得讲嘅，因 为我哋讲呢几套都系 B D 版嚟嘅。 因为唔系而家你就只能等 B D 版咯，应该 系咯， 系啦，因为大家知而家戏院开唔到啦， 系啦，即系基本上我哋唔会讲到依家睇嘅电影系仲有之前噶啦。 可能我哋播时戏院开翻嘅啦，不过都唔好大。 呢个就唔知了， 唔知啊。 但系唔系应该咁讲啦，即系三套嘅，之前香港都有上嘅，咁又即收皮之前，香港系有上嘅。佢仲有一套系贴住尾咯，嗬。 嗯 ，resell 系应该去重开之后，应该会继续上翻添嘅。 系，因为 resell 就腰斩噶嘛，应该。 重开之前佢有开咗 一日， 一日 系啦。咁啊，咁啊，先讲，但系我哋先讲系最早嗰套《少女战车》， 最轻强嘅应该系 系 过年咁样上嗰阵。 系差唔多啦。 过年咧，我睇过，我有过年前、过年前后嘅，因为我系过年睇嘅，一啱好就系过嗰日我仲放假，走去睇咗4DX 剧场版。喺观塘， 即系因为今次唔记得 out 飞，所以冇得睇。 好想年睇又唔记得，好似啱 过年的时候咯。其实三月都好似仲有嘅，但系水尾咯。即系我想去嗰日就啱啱好落咗话，即系我即系我去睇嗰日系就系 last day。我即系咩要去嗰日就系 last day， 而且系过上完咗嘅 last day。咁啊！但系老老实实啦，你 4DX 成嚿水一场都几系嘢。虽然大家都咁啊，睇完都应该系算系 OK 满意 嘅。 其实 4DX 唔算最金最融嘅，其实即系时间上系啦。如果计翻时间嘅话，有嘢鬼过去嘅，同你讲。 咁当然啦，咁啊，但系佢得一个钟头， 所有嘅 live view 吓，佢得一个钟头，但系收你成嚿水 4DX， 然后入去玩下机动游戏。 系啊。你都隨時間係好鬼貴嘅，佢隨時咩時間？ 即係尤其是佢種佢個結構，因為佢今次最終章一開始就同你講明有六話，即係會唔會變多話出嚟？我唔知道啦嚇。 暫時講都雖然係拖又拖又拖又拖，但係基本上都起咗兩話啦，中間仲隔 第三話出日本都播出無期，都冇話咩一唔好話呢次疫情影響，可能應該又會再多啲噶啦。 本身都已經同你講不定期翻嚟噶啦，係嘛？ 係啊，即係所以所以我哋都唔會等佢出曬我哋。 所以咧，試咗 Buckle 咧，佢寫劇場版就準時寫劇場版咧。我最驚訝就係、 是，你要明白， 點解寫咁好嘢嘅？佢竟然話 咗寫到有啲嘢俾人滯生咗啦。 你明白《少女戰車》係一套係震驚呢個樹城縣嘅作品嚟嘅。 我覺得重點係阿水島路。即系呢、這个佢啲习惯嚟噶啦， 佢恶习嚟噶。 唔耐啲，点样可以延长呢、這个？ 当时我纯粹都谂个问题，因为佢拖嘢又佢有前科。 佢真系拖嘢，真系我真系出晒名噶啦。即系不过佢就都拖 咗。放心，佢唔系最拖个、 啊。拖咗咁耐，总 暗夜 识出两话咯。暗夜就攞正牌啦，而家就。 系而家全识讲 咁都系嗰句啦，有睇白箱知佢点拖嘢啦。 系啦。咁啊佢呢度咧就一咁啊。佢讲嘅就系一样都系讲嗰个系无限轨道杯啊。 应该我就停咗20年嘅一个大赛，即系类似其实就战车道大赛就停咗20年嘅一个叫无限轨道杯，咁就重新开办。 咁然后就淘汰赛咁样又系再打一个啦。 今次重点就系、是、 呢、這个 大细咧就一开头就系由于佢个副会长陷于就系冇被推荐。 即系大学啫， 唔系，根本就系佢炒阿小 头，考到冇大学， 佢想考同我 呢个偏差值太低啊，实在。 但系佢嘅成绩唔掂，推荐唔到。 嗰个评哥评价真系非常之面到，先讲现实系唔会咁样噶，非常之面。佢系乜嘢啦？话当作为纪念嚟参加过考试，都系一个唔错嘅体验嚟嘅。即系话你基本上你真系过去自在人。知唔知啊？你 即系你冇希望噶啦， 完全冇希望到你真系过嚟到此一游嘅啫。 即系讲就系当年我考入文一级试，我纯为咗咩就系北海道大学考试，要经验人好难得噶，咁嘅心态咯。 即系佢，即系所以佢就要打赢个大，以佢做队长嘅名义打赢个大赛，咁啊叫有啲成绩去攞去拗推荐。 即推薦入學個位。 其實就好多作品，即日本嚟講，真人有好 ACG 就好多都有玩呢樣嘢㗎啦。 啲咩咩迷機嗰啲啦，即係 讀唔成書，你咪靠運動咯。 係咯， 即記住戰車道係運動。 不過扶幾嗰幾樣嘅啫，廢校，即係呢個成績危機。 個原因其實咧就唔係好重要，但係佢真係我有少少微言就係你得一小時嘅片咧，你拖放咁多地方，放咁多時間落去前面啲文戲度咧。有啲花時間咯，即係去到中間先，哇！你終於肯開波啦。 唔係咁好睇嘅，雖然話文戲，但係 O K 好睇嘅。揾新嘅海賊隊加入。 唔係佢得意在佢係咩嘛？佢真係用上個科的士啊嘛！佢真係佢啲鏡頭完全係。 唔係佢用主管時已經用到手真係化 㗎啦，完全係玩 free game 嗰種思維嚟嘅。 係佢 因為咁先爽啊嘛！你 FPS 嘅話就 佢喺嗰個船艦裏面追逐嗰段嘢，哇！玩到出神入化，直情係去到。 即雖然電影就算唔係 4DX 嘅電影，都偶不已會非常罕見會見到呢種咁嘅視覺嘅，即第一新視覺去追嘅，但係。呢啲梗係 4DX 嘅最大優勢嚟㗎啦， 即係你做埋個 effect 俾你先嘛， 直接去 theme park 玩過山車咯，又得 啦， 同一樣嘢，即係你同佢玩起嚟都係差唔多。咁呢度同埋佢呢對嘢嘅加入好明顯就係攞出翻到 mark 4出嚟。即系点 噶？第一次大战嘅超古老战车， 名战车啊！真系，你真系好行外，你都应该会见过呢个 嘢。你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嘅相，你话一定要见过一部战车嘅。 系一个菱形的，即系一般人我哋印象中嘅坦克，我知唔计啲特化型嗰类啊，通常就系左右两嚿履带。咁喺度，然後上面有個炮塔突出嚟， 雙梯形咯， 佢係一個兩嚿菱形或者梯形嘅形狀。 最特點就係佢個履帶係等於個車身嘅高度咯。係 啊，即係嗰個。 因為你通常履帶啲戰車履帶係喺車身下邊噶嘛，即係等於車轆咁樣嘅啫嘛。其實一般嚟講係，但係佢唔係咯，佢喺側邊嘅咯。其實係。 佢就整佢啊，攞嚟介紹，攞嚟俾佢出翻呢一部咁經典的車啦嚇。 同埋仲有部車係有好濃厚嘅香腸味。 死啊！點解會諗起呢個咩？呢個藍娘出三粒蛋。 因為呢個其實我唔 sure 係叻他定乜嘢啦，因為Mark 4嘅其中一個特點就係車廂個空間係特別大嘅，比起一般我哋 咩坐舒啲啊，有空調啊，所謂玩嘢啫嗰啲。 因為佢高身啊，佢個車 嗰年代設計唔同嘅，後因為嗰年代冇話 冇真未有過未有概念未有概念嘅。 二來係嗰個年代真係每一 part 都一個人去負責嘅。 同埋嗰部 嘢，而家啲車可以同你講一人兼幾職，唔係 咩運命運轉。 嗰部嘢咧，即系理論上係可以反轉嚟做，反轉嚟行嘅。即係當然你啲人會跌曬， 個人要倒轉咩咯？倒轉 個人會倒轉啦，但係理論上你可以調轉嚟行嘅。即係，但係佢呢度入邊就冇利用呢個特，冇用過呢個特點。 即係反車呢樣嘢。 佢唔係 反而， 但係佢安排咗另一個嘢去 大魔啊，做大魔。 雖然佢 做咗個搭台， 好似之前電影版都玩過呢個橋段嘅，即 係玩 過。即係就係揾，但係佢所以佢話佢問 Mark 4到底幾長嗰陣時，然之後我知你邊種嘢， 原 即係瞬間明白佢知道 問咗一條橋喺條斷橋上邊，然之後問幾長， 我想問啲多啲， 知咩事啊？ 即係而且佢嘅形狀係啱啱好，就真係攞嚟。 但係真嘅，頭先每日就話即係有啲期待佢反車，但係冇玩，我反而係期待點解你唔散呢？即其实呢部车应该开出嚟散至啱噶。 算啦， 但系咁样佢就会即刻白旗噶咯。 唔系， 冇问题，系预咗系白旗嘅。 波子虎啊，咁大都可以 应该 飞 啦。有几次啲新车初登场嗰下都即时白旗噶啦。 有冇改过嘅？猎炮队。 今次就第一场个淘汰场，第一场就打法国。 系啦， 就系呢个。 好简单，就 系 一睇 自由学员， 一睇佢就一睇嗰三个主将就完制。凡尔赛玫瑰啦，玛丽皇后，安德烈，奥斯卡，连名都系嘅，点解要废？ 系啊， 佢都完全冇避讳咯，直情就走翻叫翻做玛丽，仲要惊死你啲玛丽个名，实在有啲菜市场啊嘛，即系惊死你唔知咁，仲要系不断咁食蛋糕啊，即系各种各样的蛋糕，当然系法式点心甜点最多啦。即系 讲真， 惊死你唔知咁啊！真系。 不过佢第一场其实佢打辛苦，其实好大原因就系、是、第一场佢真正嘅真系佢真系揾小图做指挥嘅。因为嗱，其实咧就一好妙嘅就系、是，不过第一次战同第二战咧，其实咧 大家生阿美穗咧，都系希望阿小桃真做真正嘅指队长嘅。 如果佢 佢觉得唔系佢个咩阿咩阿，因为佢觉得就系、是、挂名队长嘅话咧唔老实，佢希望佢真真正即系佢觉得就系佢咁样真系呃人。 你先系指挥啊嘛，佢会想退居二线。 而咧个问题就系、是、全国大使队包括小桃助理都希望你当挂名系得噶啦，你指挥翻啦。但系阿美穗做唔出啊嘛，佢觉得就系、是。所以佢發現嘅機事就咩？佢係問過小桃，小桃佢決定嘅。咁你一來一回一問，時間差咗啦。所以發現到就係幾次危機就係佢諗住佢諗住小桃搞掂嘅。好啦，發現咗小桃搞掂，佢跳翻出嚟先搞掂。 哦，咁呢次咧就實在做有樣嘢嘅，就係、是、因為佢 曬小桃應該都算係學生會添最廢嗰件啊嘛，大佬。 喂，阿成個大隊最廢嗰件啊，佢都好似 唔 係。 唔係嗰啲嚟，嗰啲來亂嗰幾隊。 隊 長 嚟講，最廢啦。 嗰扎同 嗰扎新同會，新同之外啊，早啊，一年生嗰扎嚟。 嗰扎同學會嗰扎，即係即係咪？我覺得佢安排呢樣，除咗係 get 之外，就有嗰樣嘢嘅，因為佢第一場就已經係出現咗情況，就係、是。中陷阱，中个咁明显嘅重大陷阱，即系如果你又话君臣去做，咁好似唔系好对路喎。咁但系如果你话哦，阿君臣唔想 咩合理地脑残啊，呢叫 合理地呢啲，即系等于你个人太劲嘅话，你系冇办法令佢输噶嘛。咁所以佢咪要安排个副会长上去。咁佢賴嘢，咁大家咪 OK 啲咯，系咪？咁啊孭咗个大镬啦。即係雖然佢後面都講翻啦，其實佢哋兩個嘅唔係佢對面法國嗰度兩派打到開控係堅嘅，只不過係佢哋暫時合作咗咁。 所以佢咪上去試佢咯，佢上去試一試。 係唔係堅咧？就睇下你有冇睇呢個 BD special 啦。 唔係， 因為 BD special 有講翻，其實一場戲嚟㗎係。 嗱，但係一樣嘢 有講啊，佢都係話係戲嚟㗎。 但係所以佢後面話未上頭咪話咯，咁佢係真係打一場係假咧？試試佢，一試中咗， 因為我冇搞清楚個 BD special 係究竟係跟第一隻第一集定跟第二集嚟嘅，因為我純粹見到有個 BD special 出咗嚟，咁啊就係講翻背景，即係講阿秋山潛入嗰段，其實有提到法國原本係即係喺秋山潛入一段時間之前咧，係真係壁壘分明嘅， 半年前。 但是啊，瑪麗皇后呢個英明決斷就同你講，將佢哋 fusion 咗。 但純粹只不過係 佢入邊有提過半年前左右佢哋係真係打到開行嘅，但係半年前嘅事件，佢冇具體做講過咧，表現俾你睇係咩事。但係佢有講半年前左右嘅事件之後，佢哋係團結咗嚟嘅。 打到飛起，但係因為瑪麗皇后結果團滅，應該嗰陣暫時團結，但係呢個團結係好脆弱嘅結果。俾大使兩嘢試一試，即刻宣布。 但係佢解決，即係最後都係馬來王後解決佢兩個內控啦嚇。嗰下真係覺得有啲點講啊，有啲奪啊，真係。如果對面唔係咁貪心的話咧，佢有排搞嘅。即係佢即係咁樣嗱，你四部機肥冧咗兩部，剩翻兩部嘢喺你面前，咁仲有邊部嘢？仲有如果嗰刻冇炮彈射過嚟，佢係解決唔到呢個內控問題㗎。即係，或者係最少冇咁快解決到啦，因為佢嗰刻就係、是，喂，大家三口面對面啦，已經 face to face 啦，咁點解仲有炮彈又側邊過嚟？咁呢個係對面點講啊？送翻個禮俾佢，先可以解決到佢兩個內控嘅問題。即係咁，但係呢度佢變成嗰個轉折就依靠點講？因為佢入邊都講過噶，法軍係好弱嘅。即如果大使唔係，即係畢竟都係之前冠軍嚟噶嘛，即係你佢話如果唔係咁樣中陷阱嘅話，佢連苦戰都唔會陷入。即係佢要咁樣去解釋翻，你見佢哋一正正經經打起嚟，跟住就好聲咁樣。 唔係咁，你始終你本身陣容裡面有一台保時捷、波子虎，一台四 H 戰車。三粒子，即係你本身陣容你好，你喺好 B 之後學院啦，你本身硬件內容已經， 即係咪硬件就贏咧？我 唔係咁有一樣嘢，只即係英八件嘢，班友亦都係。 我覺得係人勁嘅，即係佢咁啊，即係君臣加臣，君臣加成咯，呢啲即係只能講。 第二戰啊，反而第二戰咧就真係第二戰就係、是、你諗唔到，係 啦， 芝波丹竟然識撤退喎， 係 咁啊！突擊萬歲， 用得出神，用得出神。 嗰扎馬六軍。竟然 即係完全一啲都唔日本陸軍，一啲都唔陸軍，即係嗰個完全不是一個之前一路都點講？ 萬歲德基全啊嘛， 一路支波單個形象完全不是。咁當然佢係要，因為你 咁唔係人哋口頭繼續不斷拗住德基㗎。係 啊，但係 不過有唔同款嘅德基 啊， 轉個名 好似變化啊，好似 單純嘅係咁，真係好。 嗱，咁唔係好明顯就係嗰邊即係順便潤一潤日本陸軍係咁噶嘛，即係 開本陸軍都玩笑噶啦。 嗯，咁呢個真係傳統嚟噶嘛。咁但係佢 不過最好嘢就係佢真係偽裝攻擊係最好，佢最大成果係陰都保持節府咯。 但係佢點講啊？佢後邊拉屎一下都有個佢個，即係雖然我理解唔到點解佢個進步，點解佢進步咁神速啦？最後直接話。不是准进不是胜我们要撤退。即直接跟他说即好像不知道什么即打醒了他突然间好像脱胎换骨那样开了窍那样。即是他连口头上 的突击处都不做了我要撤退。 即他之前也有说的他对上一次撤退是跟你说这个后退突击嘛。但是臨尾嗰下係真係叫撤退咯，唔嗌後退突擊咯。 即係嗰次佢冚喺沙坑度啊嘛，如果佢冇用依，仍然覺得係用依，因為門面都太慢啦。你如果係唔走嘅話，係全滅嘅，大佬個死位係。 我今次打嗰兩場啦，暫時兩話一場半咯，第二場未打完嘅。咁佢嘅打一場半，其實 即係照計睇到個 pattern 都係噶啦，即係每次都係打集半，即係總之。 上一次的下半集再加下一次的上半集， 即懶是好像一些推理作品一樣，要下集才跟你解謎的， 將回消失， 沒辦法，你電影不同你電視不同你什麼，你的黏著度是很低的嘛，你真的覺得沒有興趣，你就下一場就不看了嘛，真的會不入場的嘛， 不知後事如何請我下回分解。 尤其是這些連續的電影版，就後面 的場數的觀眾的下跌通常都挺明顯的，所以他要這樣吊著你的人，即我比較注意到是什麼呢，他的描寫的角度，你有沒有發現呢，今次大西學院是其實是配角來的，完全是第一場就 即係佢要描寫嘢冇乜嘅啦，其實已經去到 係變成就係、 是、你仲攞佢做主角咧，會悶嘅。其實 主力就去基本上就係、是、喂，唔單止係我佢法國嗰邊，唔單止係我方，仲要唱埋主題曲，唱兩次。 唔係依個主，唔係依個主，依個係佢成為咗佢嘅招牌嘅，就係、是、唱佢嘅軍歌喺國歌嘛。 洋葱之歌啊，即係第跟住就係、是、日本嗰邊唱嗰個係應該係演歌嚟，嗰個調啊係。 唔係，因為日本嗰首軍歌之前電視版唱過啦，已經。 我即係可能唱，仲有個可能性係你唱軍歌，可能又會俾人煩。咁佢 老牌軍歌啫，即係本之前電視版唱嗰首都係好。 唱演佢今次唱嘅演歌啦，應該係演歌嚟嘅，個調應該係啦，唔係好熟啊，唔係好熟呢方面，錯咗冇調。即係佢你會覺得係喂呢、這個好明顯係主角待遇嚟嘅喎，即係。打到一半，然後就 BGM 起，主題曲響起。雖然他們跟著要輸啦，咁啊另一回事。喺佢哋最咩？喺佢最意氣風發嗰下，就有個主題曲彈出嚟。咁啊，即係 因為 Chatusa 太成功，關係唱軍歌已經成為咗佢嘅招牌啦。 啊，即係嘅打 其實又唔係 Chatusa 成功嘅，即係一向以嚟都係咁嘅玩法嘅。其實係你睇翻。就算大吉嶺啊、美國啊，佢哋都有玩過啲。 但係佢冇咁唱歌，唱咁誇張啊！淨 係唱歌唱㗎，一路都係呢個 level 㗎。 佢 係 唱歌嘅片段，但係我冇而家好似直情係主題曲嗰個時機啊。 我覺得其實一向都係咁嘅，即係只不過係佢之前你冇咁覺眼，你唔為意 啫。即係可能佢仲要加埋咗嗰個。 你再睇翻轉頭，其實佢哋 keep 住都係喺呢啲時機出唱歌嘅。其實 即係我係意思係佢嗰個加埋佢個描寫角度又好，佢又集中。中咗喺對面嗰度，變成就好似佢哋先係主角咁嘅款。咁啊呢度但係今次咧同舊電影版，我覺得有個分別咧，就係其實你除非你好集中、好認真去睇，佢係冇乜嘢現狀況嘅提示俾你嘅，即係而家打成點啊？即係好似之前舊電影版嗰時，佢會點講啊？佢會用呢個報導或者旁述嘅方式。大致話咧，而家咩情況？佢哋分佈如何？乜乜七七噶嘛？而家係少，今次係少咗好多。呢粒即係臨場方面嘅，主要都係臨場方面嘅表現。就相對就點講？ 你未必會理即係點㗎？未必會馬上清楚到大家相對位置啊、戰略打成點啊乜乜，但係就冇呢啲部分去點㗎阻礙咗你投入入邊嘅啦。佢真係打起嚟嗰時冚冚聲就去了。 唔係《射箭車》好就係、是，就算你完全唔識軍事啊、機械嘢咧，你睇好爽嘅。但係相比咁，其實有幾套嚟話佢之前咩嗰度咩鬼？其实嗰套电视版嗰套咩类似《战机小战之战机版》嗰套嘢咧， 哦， 受飞行队啊， 受飞行队咯，又系 受飞行队啊呢个。 睇到闷，睇到你系嗰啲，你如果唔熟嗰啲战斗机嗰啲嘢嘅话咧，系闷呕泡噶。吓， 所以佢会尽量将解说啊、click 卡嘢嗰类嘢全部牺牲晒，俾晒去啲武打戏啦，即系叫做。 真系武打啊！打平平飞起啦，飞起。 所以所以个爽度一定，即系尤其是你，即系佢完全就系、是。你入去睇佢打，好爽咁打一場，打完 要 4DX，4DX， 仲有一樣嘢啊， 槍彈聲。 嗱，睇動作啦，喺電視版咧，大寫嘅獨門絕技咧，疊羅漢戰術咧，喺今次咧，發現咗其他學校照抄啦已經。總之一班車湧落去，疊羅漢砸死佢，喺多撈死仗戰術咧，其他學校即係原來你大寫用得點解唔用得啫？我嘅真係叫做咩？好反映到就係當次戰術成功嘅話咧，其他學校照抄噶啦。 我覺得係因為觀眾睇落去爽咯，主要係呢樣嘢，即係唔係佢戰術上面 唔係真嘅，因為我話一關就係你睇運動都係噶。當某個國家某一個球隊用一個戰術好成功嘅話咧，其實佢都照抄噶啦。你就有冇註冊權？有專利權 嘅？其二嘅係其實頭先我都有講過，即係個角度問題。你以前電視版咧，因為大使第一佢係主角啦，第二佢係挑戰者，即係所以佢用喺多歐四場戰術咧，好合理。咁但系今次系到佢做被挑战者啦嘛，佢系强校啦嘛， 其他 暂时佢啲对手都系弱校嚟噶嘛，咁啊调翻转人哋用呢招去围佢咯， 即系 以弱打强就梗系打数量战噶啦，唔通仲要单拖唔好玩啦？ 三色战车你算啦，真系 一开始打法国嗰时，我谂紧佢会唔会打投降添？即系我谂佢即系虽然我知道佢咁样就会冇气枪，但系虽然佢最后都系投降噶啦。系咪冇投降？最后都冇投降啦吓！ 打到最后嘅真系， 系 啦，打到最后一边。 我咪谂紧啊，佢会唔会攋埋呢个叻塔咧？就发过最，大家知啦。佢就系佢讲佢弱啫，但系佢冇讲佢投降呢一样嘅。最终都冇投降，佢净系打到一半喺中间野餐咁样啫。即系呢样我又系发过嗰次都算啦。你就当佢点讲啊？卖皇后嗰啲。点解嗰啲游行得滞？ 即系咪等于大吉你饮茶咁解啫嘛？ 咁你大吉你饮茶都最少喺架车入边打饮啊嘛！你有咩事你真系即刻放低杯茶，你就可以捉翻起庞太，佢哋要跳入部车度噶，即系都算啦。你后边打支波打嗰阵时候，喂大佬你哋出去瞓觉啦，食饭啦，我谂紧啊，对方唔会偷袭你喎，大家对战紧噶，冇有休息冇剩噶。即系大家咁 Q 君子咧，虽然你可以话佢哋可能系因为佢哋各自有个距离啦，但系以我所知，佢哋应该系冇 GPS 啊、地图啊之如此类，佢系唔知道对方嘅位置嘅。理论上佢哋唔会知道佢自己系咪真系安全嘅。即系但系佢哋，即系你佢不过你当战事拉长咗，大家拉长嚟打啦吓。佢由朝头早打到夜晚。即跟住佢話夜晚打視力好辛苦，隻眼鏡妹講噶嘛，話其實係我睇得好辛苦啊，小姐。佢哋夜晚打嗰下咧，有啲暗位咧，我真係睇得好辛苦。我唔知係因為 昏暗隻 mon 我唔知係因為我個 mon 問題啊，定係乜嘢啦？即係我唔知電影版會唔會好少少，應該電影版會好少少啊，個環境問題。 定係你個 source 冇唔 support 啲 HDR 啊？ 唔關事，純粹係因為我周圍環境太光，我對住有太陽嘅窗。咁啊，個熒幕後面就有太陽嘅窗，所以我睇得特別辛苦。即係我辛苦係講緊我睇唔到畫面上面有冇乜有啲乜嘢嘢，幾套電影都係咁嘅款嘅，所以應該唔係佢哋問題。只不過佢哋揀夜景嘅話，我就會特別辛苦。即係所以佢話感同身受，非常地感同身受。 好啦，咁大致上依一套又係萬年翻嚟 嘅。睇爽的，咁香港會唔會再香港會唔會再上咧？就即係我唔係指後面嘅，係指一二話。之前有個例子，唔係㗎，之前有例子㗎。 咁你一次過播到個即係連續播放嘅場次， 唔係好興㗎啦。你一 total 六集咁啊，咁啊，下次咪揾機會上一二三咯，再下次咪揾機會上一二三四咯，以前 嚟 咯。 係台灣尤其是啦，香港會冇，香港都有，但係冇咁密。一旦 four days 個戲院冇嘢上，冇嘢好上，咁佢就走去播《少女戰車》㗎啦，因為。 因為佢又真係一定無貨親都一定有人嚟做，有人入場嗰下先可愛噶嘛。 真係當去玩玩遊戲啫。 雖然冇新片咁高入座率，但係會俾你新片嘅尾聲尾到最後，真係成場你一個人包場嗰個情況，咁都比嗰邊要好。咁所以佢經常會攝檔期個位又攝咗出嚟。所以可能之後都會繼續上翻 4DX 嘅。 當年嘅足球小將啊，即係見有檔位就攝落去。 感受下大家套租都好緊要啊，文氣都照震呢樣嘢，即係佢真係震到，即係佢因為佢，因為 佢用到準咯，同你講。 因為今次個文氣個，尤其是大家話啦，個文氣量多啊嘛，咁冇理由你文氣係純粹坐喺度噶嘛。即係咁嘅，佢見到佢就得閒無事就咁 喐下咯，蹬下咁樣咯。總之要搖下，要有動作。 總之睇一睇呢個係 4DX 嚟，即係都玩都幾盡㗎。 我最正係爬樓梯嗰度咯，行去追嗰個。 嗰啲又係第一身嚟嘅，嗰啲玩親第一身就一定會開始就震下剩下嗰啲嘢㗎啦。即係佢會好利用呢個有咁啊好啦。 好啦，咁呢 part 啦，好啦，跟住讲下 下一套系 Resell 最戆居一样嘢就系播咗一话，播咗一日上映之后， 即系悲哀咯，百极点啊！ 因为系又系冇飞派，即系问咗都冇飞派，因为应该系个发行商问题。咁啊，佢冇飞，咁啊算啦 ，OK， 我谂住自己俾钱嘅，因为 Resell 都值得嘅。但系问题就系我谂嘅，咁反正都唔系优先场啦，咁我试探一日去得啦。跟住第一日 有冇后悔啊？ 少少啦，又唔係真係非常後悔嘅，因為畢竟都播碟出碟喎都。因為正常嚟講啊，如果你唔係優先好快咁上啊，其實日本嘅電影海外解禁嘅時間咧，通常就係香港啱啱落畫過一兩個禮拜就輪到，甚至係貼住嘅呢頭落畫嗰頭就出 Blu-ray， 即係佢係計好個數嘅，即係佢純粹就係咁講啊。你變成就係你香港入場嗰陣都係純粹係你想入場嘅啫，你等一等咧，係等一杯嘅。而家我哋喺呢度講電影嗰陣時，經常好似咁樣狀況啦。我哋講嗰時落咗畫噶啦，唔緊要，下個禮拜杯出，即係經常出 呢 種狀況啊嘛。 你抱住熱鬧心態，或者即係個氣氛好嘅心態，咁我都係冇損失嘅。 今次咧就入場睇應該都 OK 嘅，即係不過係咪必要咁解啫？參賽。 我覺得其實又唔需要點，即係我覺得入場睇你嗱前，因為佢今次香港上嘅係呢個 OVA 再加個電影版。 香港台灣都係咁，因為佢得一個鐘頭啊，佢係一般我哋睇電影動畫嘅通常係90分鐘附近啊嘛，個半鐘頭。咁你收一張飛嘅錢咧，仲勉強都 OK 啊，或者一般電影其實幾日接近兩個鐘頭啊，通常都有，但係佢哋動畫電影好少啊嘛。咁嘅情況就係、是，喂，大佬，你得嗰90分鐘已經有啲少噶啦，都算好俾你。你得五十幾分鐘，我印象中好似係五啊，係好似一小時零七分鐘一個，就一個五啊幾分鐘。總之就係唔係好夠數嘅。你仲當成一套噶嘛？炒埋咁就有一碟啦，兩套加埋兩個鐘頭，兩個鐘頭咪啱啱好一套電影嘅長度咯。 咁、你。特登入去睇电影，咁你其实都系想睇啲特效啊，或者睇啲睇特效啦、啊，最主要。但系讲 震撼嘅画面啦、啊，或者 但系讲真，即系后边啦、啊，即系你战斗严，即系比较严肃嘅部分就喺后边噶嘛。讲呢个冰结之伴嘅时候，但系讲真，其实嗰两只大精灵对打咧，我觉得唔太需要喺电影度睇咯，都几 OK 普通啦、啊，我觉得打得下。 即系更加唔好讲前半部系啲轻松日常嘢啦即系咁啊，变成系咪真系有必要入场睇咧？就系顺便一提，啱啱啊，系冇错，佢两个一套嚟上会有啲蚀，但系两套咧，佢就轮到电影院觉得有啲蚀啦，所以变成咧佢系收贵咗少少嘅，比正常如果你系换飞啊嗰类嘢嘅话咧，佢要再收多20蚊嘅，即系佢系比标准价高20蚊。 正常嘅，佢 合理啊！你 基本系个半钟 一次，俾多20蚊一次睇两套戏咯，你咁样谂咯，咁啊 OK 嘅。 其实都 OK 嘅，反正都有少少联系啦，少少啦。 但系就其实系嘅，因为时续上系连住嘅，佢哋嘅时续系连住嘅，只不过冰结嗰边即系后半部系主要系 前传。 反話敘述翻個以前嘅事，即係同Logan Low Life 個電影版一樣的情況。佢個時續係動畫之後嘅，即係個入邊個世界，但係佢係講緊之前嘅事，講緊之前發生嘅事咁嘅情況。咁啊， 兩邊就老老實實啦，我只能講普通，真係只能講普通，唔算不上是精彩，兩套都是 咁 OVA 嗰度邊仲大鑊？即係佢一套係 OVA 嚟㗎，好似冇喺，好似係先出碟嘅，好似係冇喺電影上到㗎。我唔知道有冇電影上到，但係佢應該係出碟嚟嘅，係叫 OVA 嘅。後面冰結嗰度咧就係、是、電影嚟嘅， 上年十 先電影，跟住就出碟嘅。 係啦，上年十一月，跟住今年四月頭出碟。 咁啊，佢 OVA 嗰邊就講嘅都係講只貓發情，唔係發情發魔期。即係好好難讀啊！咁啊，佢發情嗰陣時就搞到四周圍凍，唔係四周圍凍曬咁樣咁嘅，佢乾脆走去玩雪祭，即係 啲輕鬆搞笑回咯，即係 攞啲到啲呢個阿蘇巴魯好 Q 中意講啲日本嘅他嗰啲，就算冇人明都，佢都一定要扯啲日本嘅他出嚟咁啊！即係佢搞活動嗰陣時，想唔想去紐約啊？我話。好似唔係好啱數啊！雪祭係呢個係雪祭講咁啊！呢個唔係你而家搞緊雪祭，但係你講嗰句咧係問答節目嘅喎。 同埋呢個問答節，同埋呢個梗係好多年前㗎啦。 即係唔係蘇巴魯係啲咁嘅人啊？佢講嗰啲咧， 老梗，呢只超老嘅都係 日式老梗啊！而家佢仲係明知全世界都唔知，佢都一定要減粗講。講完之後佢咩嚟㗎？ 呢個爽， 即係就算佢喺動畫本片俾人修理到點樣都好，呢啲嘢呢啲部分咧係始終係佢保留嘅嘢嚟㗎，即係佢 因為佢。因為 你當佢 style 啦，佢 style 嘅 咁啊，佢前面講即係我就因為有少少嘅誤會咧，我係調轉咗嚟睇，我係先睇咗冰結，再睇翻咩 show 啦，佢係 memory show， 佢調翻轉，我係調轉咗嚟睇，但係其實唔太影響嘅，因為兩個係好獨立嘅，佢嘅故事嚟嘅，因為冰結嗰邊絕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講緊前傳。都是讲紧啊，做翻只猫同阿 Emilia 相遇之后嘅故事嚟，即系虽然点样点样，佢哋个即系嗰下咧就系、是、即系呢个，其实佢入边就成入边就提佢系魔女啊乜乜七七啊嘛，即系话即系边个点佢啊边个死啊嘛，谂紧好似全眼部都系只猫搞出嚟。即係佢，都係佢相關嘅嘢，都是佢嘅錯。 因為最重要嘅部分，電影根本冇講到。 嗯，即係都是他的鍋啦。 即係理論上，佢應該，我覺得佢應該係講多少少點解啲人變咗做兵，即係點解大家會咁驚佢？因為講緊，因為佢有少少咧，他就係即係佢力量暴走嘅，係因為以前嘅嘢。你即係你應該要講翻啲嘢話俾觀眾知，咁你先理解到佢遇上 Parker 之後兩個。点样叫做点啊？点样治愈到佢啊？点样去带佢行翻出嚟？ 作为一个前传，系应该要解释多少少。 但系佢冇讲过。 系啦， 即系一开始嚟到嘅关系，我就见到 Parker 同佢啲关系几好啊。其实都咁，你特登写个剧场版嚟做乜 Q 咧？其实， 我谂都系解释翻佢前面嘅故事，但系又解释唔晒咁啊。 系啦， 咁咪你咪睇，你咪我觉得系俾个机会啊 ，Parker 苏下，唔系苏。表演一下佢如果唔係佢真係即係雖然佢都係嗰個死款嗰個態度就係、是、我好勁好有料即係佢唔會話自己好勁嘅但係係啊我係好輕鬆啊不過我唔出手啫嘛係我係有能力處理嘅但我唔處理啫 即係動畫半篇其實都有提到啦 動畫半篇經常都已經係經常係咁 嘅 係 啊即係佢對住阿墮冷區區嘅即係區區嘅一個墮冷你同我講呢啲嘢咁一夜嗌爆咗佢啊 即係只要我解釋咧，只要我一講，就入邊發後邊啲謎團嗰啲嘢咧，其實你就知道啦。我係知道後邊嘅啲你啲嘅嘢，我係知道嘅，但我唔講你聽。我係有能力解決件事嘅，但我就唔解。我等你自己嚟。即係佢又唔係看好戲嗰種嘅，佢就係點解嗰種懶，又唔可以叫懶容嘅一種置身事外嗰種咁嘅態度。 咁冇计啦，人哋活嘅时间比较长嘛，咁系比较超然物外嘅。 咁唔觉得佢呢次咪俾个可以俾翻少少个 credit 佢，就系等佢后边做个对比，就系、是、一个好似超然物外嘅人，突然间唔系突然间啦，终于表现到佢，有咁在意系 Emilia 个佢后边同对面只火精灵啊。 火之都系一只都系同佢同 level 嘅大精灵嚟嘅。 系啊，总之就系同对面打起嚟嗰下，就即系表现到佢几咁咩，因为佢中即系中 點講？雖然個跳就真係跳得太勁，由呢個游刃有餘，手指尾都捽死你，但我難得捽。 然後俾佢揸啲打死， 揸啲打死，突然間又變翻，又即係精精疲力竭。你話佢咧，佢嗰刻佢變咗半透明之後，跟手砰一聲，即係化飛灰，死 Q 埋都唔出奇嘅狀況。即係中間會唔會太過誇張？你係中咗同一個對手喎。最紧要系你做紧同一个对手 喎，系啊， 即系佢，即系衰老马咯。你可以话佢搞到咁厉害，都系衰有少少系衰老马。不过佢系唔会改嘅。你谂清楚，呢度我哋电影睇到嘅系佢前传嚟噶嘛？ 系啊， 佢受完教训之后，去到我哋观众我哋见到嘅正传，佢依然系咁嘅死款。 佢冇计 嘅。所以不过你当佢系咁啊，佢系啲性格系咁样嘅人嚟，即系唔系人啦、 啊。性格咁样嘅大精灵啦、啊 就係佢就佢成日 keep 話自己係貓啊，仲要係專揾啲同貓有關嘅言語，但係自己唔係做貓嗰邊。 唔係佢咪有少少啲小習慣，咪似貓嗰啲咯。即係 Super 成日攞嘢逗佢咧，咪似貓咯。 唔係佢係似貓嘅，不過佢就好中意攞啲佢即係佢好中意攞啲貓言語去講嘅，係即係貓的手都想幫忙，不過我係俾人幫忙嗰、那個。 即係平時佢嘅身份就係一個賣民負責嘅，咁去到正傳比較，唔係呢個外傳比較嚴肅嘅部分，就講翻啲佢嘅諗法啊，或者佢嘅一啲嘅能力上嘅嘢咯。 佢喺電影入邊嘅賣民就比較似係啲挑人嚟嘅，係挑人識一敵大敵當前，跟住就係賣下盟。即係好似佢哋裝傻扮懵咁樣，去挑，直情係挑釁對方嘅程度。 係啊，不過頭先聽你所講嘅就係，我覺得其實佢咧，因為我覺得電影佢係一早知道隻火精靈其實係有過嚟干涉噶嘛，跟住佢去到後屘，佢跟住佢去到後屘發現自己唔係有贏有餘贏到佢，我諗你唔係啊嘛。EMT 会差啲俾你害死我啦！ 系啊，即系我谂你个个啊，佢入边咧，即系你讲你嘅 Emily 啊，嗰个实在有样好得意嘅。佢是不是佢前面就系、是、因为佢一路依靠阿 Paco 去保护佢噶嘛。 系啊。 中间就系佢包括佢都同只火精灵打嗰阵时候，咁佢自己又对住黑泥啦吓。好似有嗰个咩毒嚟嘅，但系我点睇嗰啲人都系黑泥嚟嘅，唔使审嗰个系黑泥嚟。即系对住黑泥嗰时候，哇！我可以唔靠佢，终于可以自己解脱个事件啦。咁样 ，accuse me， 你身边啲小精灵咩事？身边啲小精灵就系 accuse me， 我哋嘅存在同贡献系咪俾人忽略咗？最惨系呢个唔系 get 咁简单，佢跟住就系、是、就话啊，我为你呢啲，你为我为嗰啲为咗你而牺牲自己嘅小精灵感到可怜，即系。即係雖然佢個可憐係講緊，因為你係話佢一無所知，但係我話佢仲有一樣就係佢哋你哋犧牲咗自己一條命，對方都係好似你哋唔存在咁。 即係可以 佢係知嘅先講，佢係知嘅，但係佢都係講佢咁嘅嘢出嚟。 即係所以有啲人咧對 EMT 依樣嘢，即係覺得佢有問題嘅 其實。嗰種性格太 天然啊， 離地啊！我唔可以用天然咁簡單，直情係離地啊！ 即係話曬俾人冰咗咁多年咧，佢真係有啲即係佢有啲 缺乏人性嘅感覺。 系啊， 即系当然你可以话佢唔系人，佢的确唔系人嚟嘅，但 系 佢就系即系佢嗰种即系唔系一个正常应该人性嘅应该嘅表现，就系你受过苦，受过教训，应该要学到嘢，即系你个态度啊嗰啲嘢，你应该系会知道点样修正，你会撞到啲痛苦嘅事，你唔會下一次永遠都咁天真嘅，但佢永遠佢依然都係咁嘅款，就成一個點解呢個世界要針對我呢？佢成個電影版都係個態度，呢、這個世界點解要針對我呢？即係雖然佢可以話哦，佢啲話一個人無原罪，即係我唔應該係一個帶住原罪而出世嘅人，即係佢咁樣，即係你可以話佢係堅呢、這個呢一部分係堅持嚟嘅，但係佢因為佢呢個性格，佢用我自己表現加埋就係好似。你好似仲未搞清楚个状况啊，小姐。 事实上电影版佢缩窄嗰个范围，真系我都觉得，即系观众其实未必明嘅，其实观众未必明前因后果，即系佢咁样去特登系就系缩窄咗个范围，就系讲 E M T 呢样嘢。 即系同埋咧就系、是、佢几样嘢都令我个设定都系唔系好统一，令我有啲混乱，有啲思觉失调嘅感觉。 作画问题 唔系呢个第一，啱啱讲嘅佢到底佢个。态度如何啦？第二佢个强度如何？有几幕就系、是，哇！乜我屋企只仓管咁劲嘅？ 哇黐，即系佢系一嘢爆，咁啊将个黑泥成嚿就收咗皮，唔使阿帕库搞噶，即系啲黑泥应该都好劲下噶咯，即系你将森林只唔知咩春幻兽一秒秒咗， 系啊，即系嗰下仲系。即係其實嗰下應該係佢啲力量步驟問題，因為 Paco 先可以幫佢控制翻，但係電影版依樣嘢其實係冇點到出嚟。 好幾次都係講緊佢威到爆，又或者係弱到黐筋。 即係點咗佢嘅強度變咗做為劇情服務咯。 嚇、啊，變成就係好好話、啊，當然另一個就啊呢、這個就比較 get 少嘅，佢嘅雨量都好令我好混亂。 作畫問題， 到底佢係貧雨定係巨雨？佢係幾兩個赤牆巴入邊佢係？不断咁由呢个频道几乎冇起伏，去到变咗巨雨嘅程度都有，即系嗰个应该有，又唔系真系好大啊，但系最少都有 D， 甚至有 E。 咁可能人哋即系记得战嘢啫嗰日， 即系 其实你正路你咪当。 唔系、哦，但系佢凭空嗰阵时系着住衫， 佢件 村 民服啊嘛。 巨雨嗰下系一开始 睡衣啊嘛， 唔系睡衣啊，全裸啊，佢撞到阿 Paco 嗰下全裸系巨雨嚟噶。 咁事實上佢都係，你可以詳細玩。 你可以話我係冇錯，我係釘住佢哋對奶。 即係著咗衫嘅顯瘦啫，好似某套動畫咁樣。 啊！ 即係佢不斷咁變嚟變去噶。 即係其實如果正路啲，你咪當係本片嘅佢濕疹嘅時候望到個角度咯，其實係嗰個 size 嘅啫嘛。 其實應該係 C 嚟嘅。 係。 但係佢唔係佢嘅 C 係乜嘢咧？由 A 去到 E 都有，然後所以咗中間變咗就 C。俾人嘅感觉系咁，而唔系一路都系线。 喺动画里边，呢只系普通嘅事嚟啫嘛。 其实只系讲紧。 有冇听过咩叫变化球？ 所以咪个角色个变嚟变去。我只系你嗰个搞笑咁样讲，就系佢个角色真系变嚟变去。 即系其实佢点讲，有啲叫做做得啲比较粗疏咯。即系佢不论各方面都系。 就你讲粗疏，我觉得反而系个作画，尤其是冰洁。因为我同时间睇的时候，你就好明显你 feel 到之前 Memory Show 过嗰阵时过，即系 OVA 个作画系靓啲嘅。即系一般嚟讲，虽然而家都好少咁样睇嘅，再讲啦，电影版嘅作画会比 OVA 高半级 ，OVA 又会再比 TV 版高一级，通常咁样讲噶嘛。但系呢套嘢系调翻转嘅 ，TV 嘅作画系好靓，即系 OVA 就差唔多程度。甚至靓少少，但系电影版系突然间跌咗成个 grade 嘅，好几幕都系啲好普通嘅作画嚟，即系唔系我识嘅威福做得到嘅，即算威福我系曾几何时出嚟啲画都好唔掂嘅，但系而家嘅威福因为新电影版咯， 即系其实大家对威福嘅信心系大咗嘅，即系佢都真系水准系提高咗， 但系佢个就独就系个作画就不怎么了咯。即系又唔系真系好差，冇变形，冇剩，冇乜嘢嘅。就算你逐格 frame 都唔会有啲咩出事嘅。只不过系好似唔系好配得起电影版嘅，即系个要求啦，个标准啦。 特登入场睇，然后你个作画其实系即系，因为我系入场睇嘅，我系喺日本嘅时候睇咗嘅。咁我真系入场睇，发现头先开头讲嘅战斗不如大家所想，即系你两只大精灵打，其实好普通啦。咁然后你。Emilia， 因为其实佢今次 Emilia 做主轴，佢有好多佢卖文啊，或者佢表情嘅部分，其实我觉得都系佢个人演技夹够多，而唔系画面上个表达。 画面都系表现都系好一般。 好一般，反而系高桥个演技系真系非常之厉害，即系我觉得，即系佢真系可以将个 Emilia 个，即系虽然真系成日见佢喺度喊，点解世界咁样对佢，即系佢真系可以将样嘢表现得好好出嚟。 哇！佢几乎系由头喊到落尾。即系佢只要喊，即系嗰个就系你串啲去串佢就系，你只要喊就可以解决个问题啊！即系呢个咁嘅角色咧，我喺我印象中咧就系刘备，啊诸葛亮嘅你喊得噶啦，你只要喊咧就会有人帮你解决问题噶啦。刘备就系、是、又系刘备就系呢咁嘅人嚟噶啦，佢只要喊就可以解决问题。即系所以点呢个嗱唔系想黑啊 Emilia， 我有认真讲噶，因为我唔。对佢两个，对佢呢个党争呢度入边，对佢党争系冇咩兴趣，真系讲紧佢会好容易会招黑咯。即系我理解点解佢会唔容易招黑，就系、是、如果你系嗰种，即系如果你系睇唔顺呢样嘢嘅，就应该会好几唔中意嘅。但系我唔系唔理解佢点解会咁嘅情况，即系咁其实佢除咗下咪的确唔系好有好多嘢都系身不由己嘅。到底你要針對我， 我亦都好難去解決啲乜嘢喎。你班人就係、是、即尤其啲村民啊嗰啲，你見到我，你就係、是、即佢哋入邊個世界就係嗰間嗰個設定嘅。你只要見到佢個樣子，你就會即咩咩妒忌之魔女啊？ 係妒忌之魔女， 妒忌之魔女，然後就嚇到飆啊，賴屎賴尿咁啊！ 係啦，即係你仲要一 show power 解決自己嘅時候咁犀利，你仲唔係魔女？ 係啊，即係佢係的確好容易陷入兩難，要非常之厲害嘅人，你先有可能會解決到呢個問題。即係另外就係嗰啲嗰火星浪嘅審判者啊，講即係一嘢啊，啄就煮死佢。因为如果你话哦，我十恶不赦，我做坏事，即系我打家劫舍，我踩死只蚁，你然后你要审判我都仲有得讲啊！佢话冇啊，就系、是、因为你系魔队，即系讲到明，即系佢嗰个中间咪有个有个叫抱怨啊，有个爆气嗰下就系、是、你要讨厌我，你都要话俾我听点解先得噶。 其实嗰下真系唔知道，即系嗰下我真系开，即系就系我开头所讲，点解你唔讲多啲俾观众啲？因为佢醒翻嚟就隔篱仲有一堆嘢系俾佢冰咗噶嘛，嗰堆嘢系因为佢力量暴走搞到佢冰咗噶嘛，即系个 佢有提唔系佢有提过下嘅， 提过下 系因为佢嘅关系，但系具体点样发生嘛咩事冇提过， 就系讲啲唔讲啲，变咗就大家好难。如果你唔系一个完全嘅 EMP 信徒，你好难代入到佢嘅处境。 我觉得可能佢系想俾个即系想个观众理解到佢嘅无辜感，就系、是、喂，我好地地喺度，你哋成班人嚟搞鸠我，咩事啫？即刻发生咩事啫？ 佢就系想特别强调呢个部分咯。 所以佢特登唔提呢个可能系有佢想强化呢个部分，就系、是、喂，我好地喺度，我生活，你班人就嚟搞我，呢、這个就话要审判我，嗰、那个又惊 kill 咗我，咩事啫？即系佢，所以佢爆气喎。 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好明显系就个天都唔中意你。 系啦，即系佢考虑到电影班个时间唔长，佢特登去抽呢个部分出嚟都可以理解嘅。 然后佢，我觉得佢重点就系佢呢个咁样抑压咗咁耐之后，佢后边爆气，话哇屌阿星，你要讨厌我，你都俾翻个理由俾我啊！ 电影班入边佢冇讲屌阿星嘅。 呢个屌阿星有讲嘅，佢梗系唔系讲爆粗口嘅人啦，就系佢意思就系咁啦吓。你要你即系嗰下其实应该系个高潮位啊，但系点解个气势就真系争紧少少？应该系个画面表现啊 ，BGM 啊嗰类配套配得唔好， 同埋个剧情铺垫上都系未景全功咯，争啲都总系觉得。 即系佢想抑压到尽。之后一下爆出嚟，即系我见到佢个故事铺排，应该系想咁样做， 系， 但系就唔系好成功咯，我只能讲， 系， 所以两套电影，即系唔系两套电影 ，OVA 同电影啦，电影入边嗰两个故事加埋都几漫长啊，老实讲，因为前边啲日常故事又唔系精彩嘢， 其实平时睇开啦，讲真的，你睇开嘅， 啊， 跟住后边就点讲佢嘅取，即系佢讲啲唔讲啲，令到观众好难投入。即係好難完全投入咯，同埋因為你太過集中講 EMT 同埋 Paku 咁，即係其實佢即係個故事係講佢哋點樣去相識，又點解？其實佢哋一開始個已經係識咗啦，好感度已經夠啦。咁其實我好難感受到 Emilia 點樣係孤獨。佢話佢孤獨，但係佢有 Paku 喺度。 佢所謂孤獨係講緊佢唔知道啊 Paku 會唔會突然間好似其他人有一巴聲唔見咗。佢一路都係驚呢樣嘢，但係諗緊，喂，大佬呢只貓。由我哋识，由我哋观众啦，我哋识佢嗰一刻都系神出鬼没噶啦， 系咯， 即系由我哋识嗰一刻已经系噶啦， 系咯， 即系我理，即系点啊？你即系变成，即系虽然系佢你谂翻个时序就系佢嗰阵时啱啱识佢某个女嘅啫嘛， 系， 就但系我咧事到如今你仲讲呢啲嘢，观众好容易会有个咁嘅感觉， 系，即系你俾 你可能阻止呢个感觉， 俾唔到个危机感嘅观众觉得其实佢可能会背刺，或者即系其实你应该或者去讲佢哋， 或者唔好话背刺，抛弃个突然间每日唔见咗。即系佢嗰下同佢嘱咐嗰下，你嗱，而家我要行开啦，行开阵啦，你有咩事，乜都唔好讲，你走咗先讲。即系嗰下嗰时讲遗嘱啊，但系佢即系佢少咗呢啲，即系嗰种即系令到大家理解到个佢系可能会消失呢样嘢。即系呢样佢咁样，如果你个观众理解唔到或者感受唔到，咁啊冇办法认同。或者是 理解到 Emilia 为什么会这么害怕他失了踪 变了做他的基本其实变了一些廉价咯、啊啊、这个差一点你应该由零开始写一写他来、啊、即是猫开始对你不是那么好的但之后大家经历了 ABCDE 的事件跟着之后、啊、最后你一起打火大精灵了、啊 咁呢樣嘢就會連帶到令到後面最後嗰下謝雨哥，即係沒有不會停的雪啦，嗰句係啊，即係連帶呢下最後嗰下應該係有啲感動位嗰度咧，就係冇咩感覺，唔好意思，就因為你前面就係嗰個鋪排鋪得唔好， 係因為應該嗰度就係阿 Subaru 講依句，其實即係無心插柳講依句咧，就係、是。令個 Emilia 諗翻起以前嘅事，即係你前後呼應翻，咪開頭諗翻起結冰，跟住之後後屘就係、欸，其實係冇不容快啲説，我而家參加黃選，其實有意要今年搏翻個第二季啊嘛。 即係佢應，即係佢個結構差個少，差啲個表現力上，主要係個表現方面表現唔到俾佢想做嘅效果出嚟，咁啊，所以令到個成個就有啲弱。咁、咁啊，第二佢跟住播第二季啦，提一提各位啦。如果你係動畫黨的話，你係需要睇翻再編集版最後一話嘅幾分鐘啦。我冇 sure 實收幾多，佢會多咗少少嘢嘅。咁佢攞嚟銜接翻第二季嘅。本來第二季咧就係電影呢頭電影都做完咧，我哋啱啱就會上噶啦。但係咧佢就延咗期啦嚇。咁啊。但系都系后边应该都会上噶啦，放心。 咪啱咯，咁可能到时香港电影做完，到电视版上咯。 应该香港电影做咗先嘅，就系因为佢应该差唔多，我谂应该五月应该会出翻，但系动画第二期要七月先上啊嘛。 系啊。 啊，咁啊，好啦，咁啊呢度 reset 都差唔多啦吓。 完咗啦。 系啦，咁啊，系啊，咁啊去到最后。 得你一个睇咗。 得我睇咗嘅。 哇！你真 系 冻 我冇到，大佬。本来以为系 OK OK， 啱啱唔记咗你啱啱有提到，即系呢个我们的七日战争。哇！呢、這个真系 呢、這个系阿拉伯数字七啊， 非常之一个非常之经典嘅故事。我真系即系唔系讲笑，即系我细细个听过呢个名噶啦，唔系真系唔系。 但系冇睇旧版先， 冇。但系知佢旧版讲乜嘢，我纯粹知旧版讲乜嘢嘅啫。即系佢哋。 因为其实今次。電影版好老實講，真係算唔算係改編都可以傾下喎。講真， 續編， 但都唔太算係續編嚟嘅。即係你只可以話係一個攞翻同世界觀、攞翻個中心思想出嚟嘅另一個故事嚟嘅。 但係入邊， 因為你冇一個好明顯嘅延續喺度嘅，即係你夾硬去講咪就係啊，就李維個角色咯。但係講真，佢冇戲份咁滯噶。即其實成件事不關他的事嘅，你留意翻。 因為他要講過一個新的世代的新故事，佢入邊 真係一個全新故事，你可以當係即係重新演繹咯。 係 所以他好明，佢專登地連個名字都改埋，即係原本就是真係中文數字七，就依家變咗 汉字 啦。字 啊，即係比較符合翻近代的使用習慣。日本而家就通常。如果個數字係攞嚟表示數目的話咧，就會用阿拉伯數字，即係只有次序嘅情況下先會用翻漢字去，會比較常出現咁嘅情況。佢當然佢入邊嘅故事啊嗰啲嘢，全部都變咗做現代嘢啦。 全部現代咗。 係啦，咁佢個宣傳我好記得，即係我先講啊。其實我之前咧，我連佢係新故事我都唔知嘅。我真的以為他是將當年的故事攞嚟做， 真係 reboot 咯。 因為當年冇做過動畫嘅，當年是做電影，係都係做電影定電視劇啊？唔記得咗。 電影 嚇，電影嚟嘅，即係小説電影是冇做動畫的，我即係有我當初有以為是當初做舊嘢上翻嚟，但係好似唔係好對路喎。入邊啲故仔，如果是舊嘅，因為我冇睇舊的嘛。如果是舊的都有很大程度的改編先啱喎。即係話佢入邊出現喂。我你點樣？你當年講緊 冇話咩啦？當年嘅名物都唔見咗啦！呢、這個戰車， 即係雖然個工廠仲喺度啦，即係佢 所以我睇到即係中間即係未出真身嘅工作，你話喺度套喺電話套租啊！即係我哋當年戰車都揸過。 啊！ 然之後主角仲喺度懷疑佢講笑，嗱嗰刻我笑出嚟噶，睇到 嗰下嗰下我已經係知啦，即係我都識笑，因為我知即係雖然我冇睇，但我知啊真 係。你冇睇，你都睇過嗰張海報嗰啲 嘢。嗰啲宣傳海報嗰啲嘢一定睇過啊嘛。 即係成班僆仔爬喺部坦克上邊嗰張海報。 即係佢佢就講個故仔就係、是、雖然都點講啊，其實佢入邊今次就係佢講到明啦，個故事就係講。女主角啦，女主角老豆就要去东京， 嚟勒令佢要马上要搬，把佢要跟佢搬过去。然后佢话喂，最少你都等我等到去到17岁， 等我过埋个生日、啊， 过埋个生日先啦、啊。跟住佢话，跟住就老豆唔肯，咁佢就同阿男主角就不如我哋私奔啦。佢系冇讲私奔两个字，我唔系好记得。 冇讲噶，冇讲私奔噶。 佢讲嚟， 净系话 离家出走， 着草 系啦，离家出走嘅啫。 净系讲出着草嘅啫。吓、啊。 咁然後佢就唔知咩腦洞一開就嘛，咁我哋嚟個七日限定嘅露營啦，即係 因為講到明個七日後生日啊嘛， 咁啊呢個 主要佢唔係話唔想搬嘅，即係起碼等我過埋我生日， 因為 就 佢知道 到個生日咯， 佢知道佢冇辦法去冇辦法唔搬嘅，不過佢就話你咁啊，你就等我過埋個生日先啦，咁啊，兼人轉成呢個佔領礦山全面啟動啦，正式啟動， 一開頭唔好去佔領噶。即系匿埋呢个咁嘅地方， 咁你可以系一开始系匿埋嘅，咁啊后边 就简单揾个废墟，揾个比较正路的废墟去匿埋，即系先讲话个废墟都好完善喎，啲设备咯。 哦，佢入边有解释过噶， 即系咁讲啦 吓。啊，因为佢入边讲到系本来就系废弃咗之后，系修复咗攞嚟做博物馆嘅，但系连个博物馆都喺不久之前废弃咗。所以啲嘢係，即係雖然你都見到喎，哇咁樣，哇呢啲嘢生鏽生到咁嘅款，然後唔係喐得，唔係好神奇，係你班嗰只舊吉士將條命交喺咁 Q 生鏽嘅機器上面，即係我啦。雖然你可以 話先唔好講話喐唔喐得先，即係我有時成日睇呢類型戲，我會吐槽呢樣嘢就係、是，即係外國啲電力公司咧就太好啦，唔交電費都唔節電嘅喎。 係喎，即係呢樣嘢，呢、這個都係佢哋。应该在闭馆那一下就顺便cut埋个电先啱。 就算不cut都好，跟住都不是闭啱啱闭嘅，即系你身为电力公司，你起码一期单攞收，你仲唔cut佢电？ 啊，即系佢嗰个，但系佢当然啦，咁样佢话呢个程度嘅股咧就唔博得嘅， 即系当然啦，即系大量呢类型废墟片都系咁噶啦，所以博唔到噶啦，即系纯粹问一问嘅啫。 佢今次个状况就比较似。另一套好舊嘅片《寶貝智多星》，成班誒雖然佢係成班人啦，唔係一個啦，就去守住間廠， 又係一即係入嚟又係壞嘅大人 VS 呢個小朋友咯，即係只不過依家呢個小朋友就都已經係高中喎，應該係嘛？ 高中17歲啊嘛， 係啦嚇，都係高中。咁即係啲壞嘅大人就係咪真係壞可以傾嘅？好老實講， 係啊，佢哋都係。都是做嘢啫， 唔即系起码班入角系，你可以话佢过咗火，但系即佢真系揸正嚟做嘅，其实系， 佢哋有少少老羞成怒咯。 真真正正坏嘅大人，其实主要就系女主角阿爸嘅啫， 咪就系女主角阿爸， 即系嗰种废脑思维，即系你大人，即系好记得嗰个明对白噶，即系身为大人最主要系咩啊？听上司命令，哦，咁噶原来。 即係佢係佢勾畫咗個廢腦嘅形象，真係即係幾即係嘛幾全面下嘅。佢係廢腦廢到咩咧？因為啱啱講過故事係喺現代入邊噶嘛，佢哋每個僆仔都係人手一部 smartphone 噶嘛，係件廢腦用接機嘅啫。而家今時今日仲用接機的，咁樣真係廢腦個名咧，你都走唔甩噶啦。 好簡單嘅啫，日本嘅腦政治家咁咪。搞掂啦，大家明啦，系嘛？即系议员啊嘛， 即系保，即系唔单止系老人咁简单，仲系保守派嘅老人，非极端地保守嘅老人。即系佢，即系好简单。其实件事嘅最开端都已经好奇怪噶啦。你要搬过去东京去继任 ，OK 冇问题。你政治咁样玩 ，OK 冇问题。即系虽然我都好难理解，喂。我搬遲少少，你唔使咁快就，即係嗰條死線唔會跌得咁個 deadline 冇理由跌得咁緊要喎。即係你諗下，我真係遲少少啫嘛，遲少少著任啫嘛。因為你住邊度同你工作嘅地方 唔係㗎， 冇必要。 即係其實個 concept 係，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最終都搬咗㗎，即係係遲咗，即係最終係遲咗㗎，但係都搬咗，都即係 都冇問題。 如果佢冇繼任就唔使搬啦。即係佢結果係搬咗，因為繼任咗。係 啊，佢係搬咗繼任咗。 個問題唔係喺個 deadline 度，個問題嗰種廢腦思維就係我決定咗。 係啊，我就係講呢樣嘢啦。係啦，我決定咗要搬，你夠膽駁我嘴？即係佢連話佢遲少少，連呢種咁嘅應該話。 反抗或者否定都唔得， 真係遲幾日㗎咋，因為個問題話就話7日，但原本個 deadline 都唔係即日㗎，即係係過多一兩日咁樣，即係唔知個禮拜尾咁樣啦嘛。即係其實可能你個 deadline 同佢現實嗰7日後係隔咗半個禮拜到㗎，就幾日㗎啫。其實 而且我就當係你唔知點解咧，一定要搬咗過去，定規定定係乜嘢，我唔知道啊。係咪市議員一定要住喺嗰個市啊？我唔知，可能真係有嘅，就算係都好啦。咁你咪搬咗去咯？你个女一留喺度，又有乜问题咧？ 唔系市议员噶啦，好明显佢继任嗰个就系应该系直头国会议员噶啦，去到 国会议员就更加冇理由去限定个咩啦，个居住啦，我就当佢系限定。 限定，即系个问题就系老顶，即系老豆明言啊嘛，即系要听上司命令。咁个前任、个前任即系大过佢、伟大佢嘅人啦，要佢嚟。佢咪要嚟咯？ 哦，咁务实上都系要嚟，因为你冇理由每日不断，即系你去议事厅，一个礼拜要翻两次嘅最少要，即系你开，即系好似你当香港咁样，你开大会，咁你都 香港嗰啲可以唔去噶嘛？ 咁你不断缺席，虽然日本个议员缺席率都几恐怖下嘅，但系你应该你要搬过去东京，如果唔系你去唔到国会噶嘛？你唔可以你每个礼拜走去打一次飞机咩？虽然系理论上可以嘅， 系可以噶，其实 啊，但系你如果你要 即系再唔系新干线都仲唔得 啊？你要本住个服务嘅你知唔应该咁做啦。我就当你系啦，你系咪一定要攞埋个女去咧？你就当你一定要攞埋个女去啦，系咪真系一定要咩？即系你会见到个一开始就已经不断咁话咩？佢个老豆有几咁理不尽，去强化咗佢哋班僆仔反抗嘅。理由就 唔係一個好傳統日本老一輩保守思維嘅典範啫嘛，其實就係、是， 亦都令到佢個反抗個門檻其實低咗好多嘅。 哦， 即係如果佢係本來好，即係啱啱我哋都可以話為嘅，咁嘅情況下，你要反抗佢，你真係要有個比較明確嘅反抗，就會變咗好奇怪，就係、是。嗱，我允許你，嗱，我搬過去，我允許你喺度住，但你都仲係要反對嘅話，咁就會變成咁就個觀眾可能會覺得，喂，咁人哋都話咁好話為咯，咁你係咪一定寸步不讓咧？你知啲你知 即係好明顯啊、就是！即係如果個老豆開明啲，你主角群冇咗個第二名分咯。 係啊，就係呢樣嘢啊，就係講緊你啲保守嘅太過極端地保守，你啲反抗嘅先會個名義先強啊嘛，你會見到。啊！佢哋會見到佢哋，即係佢哋其實所謂的，佢都有講過，佢呢個只係一個小小的反抗，就純粹就係我唔跟你個 schedule 係咁多嘅咋。其實你諗下， 佢最即係記住，女主角離家出走係有期限㗎，即 係講到明 係 有期限。 佢一走你要知㗎，即係佢講到明，即係佢預定就係話我過埋生日咪翻嚟咯。 即係咁，佢最後應該都係過咗生日就翻去嘅。所以係咪真係第七日啊？是不是第七日之後過了第七日之後就 應該是的，暗示了是的， 應該件事他們落應該是落船，不是船了， 船空艇嘛 OK 了我們的熱氣球嘛落了熱氣球之後就已經是自首回家，然後開始準備搬屋的了，即可能不一定當日搬到了，但他們是跟手就已經是搬過去的了，即是他裡面很理想地是經過這樣的反抗，就沒有人抽起選長，沒有人帶位， 不是的，我的看法不同呢套電影啦，我覺得幾出色嘅一樣嘢就係佢冇咁理想化一件事。好多時呢類型嘅即係劇又好戲又好啦，就係話會理想化，即係搞到幾大壇都好，最終都 BBQ 嘅，都大團圓嘅。佢唔係嘅，佢經過呢個老前輩阿金澤理惠嘅角色嗰把口講咗就係、是，即係其實唔係話冇後果嘅。只不过你就算有咗后果都好，唔代表你人生就咁完咗。即系佢哋都预咗嘅，即系落船咁，即系落咗气球，佢哋都有预咗就系、即系之后都系濑嘢。你始终你系真系犯咗法，犯得好几条法，仲要系讲紧，唔可能冇后果嘅。即系点解女主角冇后果，系因为到最终都冇踢穿佢系当事人。嗯、留意翻啦。佢系唯一一个冇俾人揭穿嘅人嚟噶，所以系可以歌舞升平嘅，佢仲可以，得佢一个啫。其实系， 但系其他人个最后边好似都 冇提，系完全唔提嘅啫，纯粹唔提，但系暗示咗其实系有后果嘅。 我觉得我讲理想化讲紧啦，佢两个竟然可以和解，老老实实。如果我系个废佬，真系一定系唔会原谅个女， 最少唔會咁快原諒個女。佢係跟守你，佢仲喺高中嘅時候已經啊翻，已經係好，已經係點啊和好翻，係和好翻啊，唔係翻咗咁簡單啊。佢兩個係好似冰釋前嫌咁樣，即係比較親暱嗰少少啊。佢 又唔係嘅，因為點睇都似係個啲嗰啲咁得把口嘅衰老豆嚟㗎啦，即係 畢竟係個女嗰種啦，係嗰啲，即係尤其呢個就係因為越是保守的就越是 最重视亲情的嘛。即是啊，我地歪返前少少，我地咁快飞咗去最后面。 是 咯。中间嗰度佢嗰段就佢地中间就撞到个非法移民嘅 合理咗个抗争囉，其实。 因为如果唔係你就纯粹因为佢地大佢地虽然我都係咁样，点解你地唔走呢，即係我理解唔到。即係當然佢 唔係理解唔到，就是、合理咗點解佢哋留守？ 係因為佢哋中 因為阿太妹有理由要留守啊嘛。 佢係冇佢可以走。 咁問題係阿太妹係一睇就知係女啦，係嘛？ 嚇、啊，呢、這個都因為呢個都係一開始就知佢係，唔係講個名嗰度到 唔係講名嘅、 啊、名唔係名就其實都露下喊噶啦，不過就。因为 算啦，即系始终外国人咁， 啊，嗰个就算啦吓。但系嗰、那个声优都唔系声音方面都，你当 唔系你当少年声咯， 少年声嘅佢都唔算系真系好裸嗰种声嚟嘅。但系点话睇佢个动作 表现，成个设计出嚟，你话唔系都我反而唔信咯。 啊，即系不过系最后都系得主角觉得惊讶啫嘛，其他人都系 全部 吓，其他都系神早知咯，你个先知啊，不你。即系嗰下就咩啊？俾翻喂，你俾翻啲 credit 人哋啦，人哋想追条女，结果条女同嗰另一条女一齐， 冇错。 啊，呢样都好现代 feel 啊！即系以前系唔会讲呢啲咁嘅故事嘅。你一 team 人入边， 应该系好政治正确成件事咯、 啊。一 team 人入边一定系男同女，男主角女主角仲喺埋一齐，好正常嘅。但系佢入边唔系，唔好意思，系女主角同女配角喺埋一齐，男主角系 冇噶。 你俾翻少少，你可能 多咗多咗个好基友咯，多咗两个好基友咯， 即系咁啊咩？佢应该系唔系基嘅，放心呢度。 我真系咁讲啦， 今次就佢 即系咁讲啫。 应该即系如果佢真系仲有真系有后边，我觉得佢应该会同条太妹有警棍嘅。 即系太妹点睇都系同人紧仔啦，系嘛？ 睇点配啦，我觉得就 我睇有出演、啊。 OK。即系咁，佢入边就系讲佢反抗，就系、是、佢反抗方法系咩啊？我掟上 YouTube 闹大件事佢，嗰、那个应该系唔系嗰个 YouTube 定 Nico 嚟？好似系 YouTube 嚟， 应该系 YouTube 嚟嘅，似 YouTube 个 界 个界面 啊，个 feel 比较似 YouTube。虽然有弹幕啦，即系佢入边即系掟上 YouTube， 即系掟上去做生放送，然后你班个仔咪唔敢即刻攻入嚟咁。 咪好现代，即系、最真系做生放送系咩？引其他人嚟啊！即件事揚出去啊！ 咁啊，變成龍城之外就係佢哋唔可以做啲太 過火嘅嘢咯， 太不人道嘅動作啦。 敵人唔可以太過火咯， 限 制。所以咪要偷偷地等打風啲人走曬，啲為譚天樂走曬先嚟拆屋咯。 即係呢樣嘅就係咁噶。雖然就應該唔係好關事嘅。但系等個 feel 就有啲似香港嘅情況，你鬧到全世界都知，佢咪唔敢屠城啊？最少啦，即係佢會佢呢一招係咪真係好？佢咪點話？係真係現代你先可以有道，以前嘅話邊有可能？就算你就算 call 曬啲記者嚟，啲記者都好容易有死鬼有剩，同埋你我無啦啦有個人 call 俾你，你收唔收料？但係我直播有曬片有曬剩。咁你見到你就過嚟，咁當然都有啲現代嗰啲元素啦嚇，啲黑歷史啊、女舊啊，嗰啲眼鏡仔先就係個女，即係咁啊，女舊俾人畫咗出嚟， 係 有冇咁大不了？老老實實講，我覺得呢啲唔係應該係現代有 cheater 玩 cheater 嘅人嘅。 最出事唔係個女眼蝦咪畫出嚟啊，係俾人畫咗佢。real time 即時喺度屌緊班同伴累鳩佢啊！ 哦，咁呢個喺個隊伍離心力係最出事啦，但係佢對佢個人打擊應該係俾人發現佢係群腳仔， 即系群脚仔就净系识喺度喺用女救喺度屌嘅群脚仔，即系最捻冇出息嗰啲。即系如果你系甘心情愿做群脚仔咧，都冇冇都都唔会咁俾 人 歧视。 甘心啊嘛， 系啊，你又唔甘心，净系识攞女救去讲。咁啊，仲有一件好似好阳光嗰件，最后啦，结果就系竟然系俾人霸凌嘅，前边嘅高中地标。 啊，呢个真系估唔到咯。 啊，呢个好出色呢个角色。 系啊。 即系原本以为系点讲啊？路人甲夹一件嘅啫嘛，以为佢系 唔系路人甲，即系嗰啲风头等风头等 A 咯。 咁喺故事入边啊，只系一件同伴嘅一部分啫嘛。但系佢呢度入边佢每一个角色都系生勾勾啊！即系点讲啊？好鲜活咯，好人性化。即系虽然佢哋未必 有，反而我觉得系男主角系最平面 嘅。系啊，就系个男主角反而系最 系啊， 最普通嘅， 最平面咯，即系最少戏俾佢咁滞咯。即系佢一个军师， 时间上佢嘅戏系好长嘅，时间上佢嘅戏系好多嘅，但系对佢本人嘅描述其实好少， 好少。唔系，其实都好合理。一开头话俾你听，透明人嚟噶嘛， 即系咁啊， 存在感低啊嘛。 咁佢佢后面都话咩？佢话去到后面突然间系，即系佢亦都好人。佢嘅最人嘅部分就系、是、一般军师型或者系啲测试型嘅，就系讲紧个天冧落嚟，佢都可以俾一啲计划出嚟噶嘛。但系佢即系就算系啲可能系要冒险啊，甚至系最终都系失败嘅，佢都系会即系始终可以保持冷静噶嘛。但系佢唔系，佢后边啊，跟住即系成个定真事上身咁样。即系佢冇晒 plan 之后，突然间就系定真字上身，我就即系要其他人去屌醒佢，即系要条女要条靓妹去屌醒佢嗰下先打先斩啊嘛！即系佢Good Bean成就系好似好样板，但系实际上系每一个都唔系好样板嘅角色。去 即系呢个比较嚟嘅啫，即系佢男主角系最样板嗰个，但系佢都有佢嘅特点喺度。 好现代的小孩咯，即系佢要俾翻个感觉，真系未必系真系我哋识嘅某一个人，但系你真系会觉得佢系真真正正系一个现代嘅人，现代嘅小孩 会存在嘅角色咯。 佢可能系某即系可能大家冇咁纯冇咁纯啦，即系现实嘅人物。是不会那么熟悉不会那么纯粹的，但他就是纯粹了，他真的是纯粹了，但他的属性是现在的人才有，而且是现在的人才会有的。即是如果是当然我知道同性恋就很多年前几公元前都有的，但是他们那种这样即是可以在公然他这样出柜法的。 都不是公然的，其实这一下都挺传统的。即系佢一开头女主角系会觉得系一个禁忌嚟噶，佢讲到明就系我有中意嘅人，但我唔讲得。 佢爆佢 爆之前系讲佢同男主角单独讲嗰阵时，佢系讲过，即系男主角问佢啊嘛，你有冇中意嘅人？即系谂住变化球告白啊嘛，男主角。点知道主角就话其实我有中意嘅，但系我知道我唔可以同佢讲，因为我一开咗口，件事就会祸。 其实嗰刻我系俾佢 fix 咗啊，好明显系，我唔知系我蠢得滞啊，定系咩？总之嗰刻我系俾佢 fix 咗嘅。我以为个对象就系男主角 啊，冇可能。只不过我以为个对象系外人，即系可能系老师啊，可能系亲戚啊之类，即系总之系禁忌之恋，一定系禁忌嘢。 系咪？因为我嘅谂， 争在你系师生恋啦，你系恋人啦，定系咩？我真系估唔到同性恋 啊！我谂，因为我谂嘅系青梅竹马，如果告咗白，就连会连朋友都做唔成。呢、这個個諗法，因為係 唔係講得，因為女主角當時講個太沉重啊，即已經唔係咁簡單，即冇朋友做咁簡單嘅，即真係禁忌啊！講緊係 啊，即係嗰刻 太嚴重啦！ 嗰刻我就係、是、我諗到就純粹就真係嗰種告白唔成，作朋友都冇埋嗰種嚇，咁啊，然後就完完全全俾佢 fix 咗，但係係 fix 咗，但係我係接受到佢嗰種。嗰種點話？嗰種 fact 嘅，因為佢入邊有，即係佢告完白之後，出完櫃之後就有表現翻佢哋，即係其實前面都有佢。 即係反而係佢個 friend 瞬間接受嗰一下，有少少太理所當然咯。 嗯，佢中間都有提過嘅，原本佢係純係純粹 唔係真噶，解清楚，即係你接受佢係朋友。同接受佢性上面嘅告白系两回事嚟噶，即系其实 嗰刻我就我第一句嗰一刻我脑入边弹出嚟嗰句嘢就系、是、女性都是天生的双性恋者，就系弹呢句嘢出嚟。我真系脑入边弹呢句嘢出嚟。 太理想化，你呢、這个反而就有少少系，即系当然唔系话冇嘅，咁但系真系理想化。 唔系，因为佢嗰刻其实唔系话， 因为成个故事系俾我嘅感觉都系好好现实嘅。嗯，而呢一下就相對即係理想化咗啲， 我反而 佢完全係少少嘅掙扎都。 我反而覺得係好現實喎，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你真真正正咧一個直嘅，以為係自己係直啦最少，以為自己係直嘅女，突然間俾條女告白咧，佢當下反應其實唔係話，同性戀咯，唔得唔得咩？唔係咁啊， 唔係咁，當然唔係冇，但係佢係應該一開頭有啲會詬異先，佢唔會瞬间就接受咗成件事，但系而家你见到佢系瞬间一少少嘅犹豫都冇接受咗成件事，即系记住呢、這个唔系讲紧我哋做乜朋友咁简单，系直头告白嚟噶啦，已经讲到明系恋爱嚟嘅。 因为佢哋 即系佢少少嘅，即系我唔讲抗拒，即系抗拒可能会有少少 over， 但系佢连少少嘅犹豫都冇咧，呢下系真系理想化咗嘅。 因为佢唔系告白要求交往，纯粹就系话你听我系对你嘅爱情，系咁多嘅啫。即係佢以我僅認識的女同戀朋友，其實佢哋出櫃嗰下，或者係被出櫃嗰下，其實真係咁樣噶。哦，跟住翻到屋企之後先，喂，好似啱啱好似唔好對路，即係當下係會受 住。你講清楚先，因為你僅有嗰個係同性戀朋友，老實講，即係佢哋本身都係同性戀，即係我唔理佢雙性定係純同性啦嚇，即係佢哋有呢、這個佢有呢個方向，但係你記住係又真係純直女嘅 ，OK？ 啊，即係所以我 都你都應該係相對佔多數嘅，暫時仲 係 應該 係咪？我就係講緊點解會，所以點解我會攞入邊度兩句？女性都是天生嘅隱藏的雙性戀者。 我就係唔認同呢個講法咯，好簡單嘅啫，即係冇話喺度拗啦，即係只不過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因為我唔認同呢個講法，所以我覺得呢一度真係有點兒係你想法。 咁你講反而係眼鏡仔同阿陽光男嗰下個友情建立，你可以話好快。但系我可以接受佢种 咁话晒共患难咗， 共患难大家系生死嗰一刻就系喺电梯嗰嘢一嘢怼过， 从嚟真系生死啊！ 吓，即系其实老老实实，我觉得哇，你哋够胆喺呢个位置带嚟啊！ 系啊， 条缆啊之类乜嘢，有啲咩三长两短，你哋就落去买下咸鸭蛋噶咯，即系呢个好呢、這个好好好生死相关嘅嘢嚟噶，即系不过当然 系 话 完全就话俾你听，佢就讲真系豁出去咯。 哎呀，佢跟住就不打不相识咁样翻出去，一件好似好阳光嘅，同一件好似好眼镜嘅，即系我唔谂到系 眼镜咯，系啊，本体嚟噶嘛， 好一个好眼镜嘅突然咁样就真系呢一部分咧，我觉得系喺我预想以外嘅交集，但系系点啊？ 但系个说服力好够咯， 我睇起嚟好开心嘅。即系我睇嗰下就系会觉得好开心，即系佢哋反即系原本我会以为系个主角去集合咗大家，通常啲呢类咁嘅群像剧都会咁嘅情况出现噶嘛，喺大家信心危机的时候，虽然佢但系佢阿主角只系做咗个导引啫， 系 佢系出嚟，而且佢系讲紧全世界所有人嘅秘密系佢最唔秘密，系佢最冇料到嘅，其实 唔系。啊！辣妹都冇料到嘅。 嗯。 啊！辣妹嘅秘密系咩啫？即系，哦，你话唔想搬去东京啊？但我好期待搬去东京啊！所以呢个秘密吓，哦， 呢个我觉得系理所当然，唔可以叫秘密添啦。 系啦，即系最冇秘密。 O K O K O K， 扣咗佢，其他人 点可以扣咗？ 好似每个人都爆过你，先生，你暗恋人，你暗恋隔篱有一件，你暗恋隔篱条女啫，人哋暗都系暗恋隔篱条女，大佬，即系。即係佢 又係即係一個點講？一個班裏邊嘅即係後列分子，甚至乎係最下位啦，暗戀個班花喎。即係其實都即係以少年嚟講，即係等如果以高中生嚟講，有啲又真係有點而 over 咗嘅。但係因為記住原底個舊設定係個中生嚟嘅，即係你如果將佢變翻個中生，咁其實係。都幾合理的。 我覺得高中比較係會比較好，即係國中就第一係體力問題啦。你有好幾場要直接同啲大人對決，你要 因為而家冇咗部戰車咁啊，真係弱化咗嘅，仲係國中生應該唔夠打。 你單堂梯走去射佢咁啊，七七 都唔係你去到後面都係唔夠㗎，即係真係拆咗入嚟嗰陣，咪同你講懟推懟成都冇用咯。 嚇、啊，你都懟都抵抗咗一下，都抵抵個係咁樣懟中啊！ 即係最初同你講第一次攻防戰係懟推就對方就跌落去啦嘛。 啊、 你好明顯 人數問題同埋個咩啦、啊？一開始佢得兩件係咪兩件啊？佢嗰件 即係一開始係攻擊嗰邊唔敢太過火。咁唔同你大規模拆牆同你擒槍擒勝你咪難搞囉。 或者拆牆嗰下我真係覺得 你第二次就真係拆牆啦嘛。 但拆牆嗰下我真係嘩你都見喎真係。即係 嗰下真係喂入角咋喎。使唔使咁誇張啊。 我覺得係為咗面子，因為佢唔係佢唔係用公權力㗎。嗰、那個係啲咩建築公司嚟㗎咋。係議員相掛建築公司嚟㗎。理論上佢都犯緊法㗎。 當然啦，咁但議員照啊嘛，而家講緊係， 即係但係佢即係佢，所以佢點講？佢嗰個話，佢嗰個我嗰下都係OK 你贏 ，OK you win， 即係我冇諗到佢真係攞個鐵錘就俾一車過去，即係好幾嘢都係我，因為我一開始一路都認為、 哦、搞清楚唔係鐵錘嚟，係個鉗嚟嘅。 但 係佢唔係傳統拆攞鐵錘，佢係用大鉗鉗落去鉗嚟一轉 即係因為我開始對個故事咧，就係覺得佢係應該係一種比較王道式嘅故事嚟噶嘛。 係，啲重要係同你講，即係老牌小説改編應該都老近啦。 但係佢係一個架構係好王道，但係入邊嘅嘢好多細節都係好反傳統嘅，都係令我有啲驚喜，甚至係冇嚇啦。即係點話意外意料之外嘅部分非常之多。好幾下都係完全意外。 大河內啊嘛，話曬， 即係今次大河內係唔知食錯啲咩藥，乜事都冇。 咁你改編呢啲嘢，你好難去搞嘅。 咩改編咯？ 改編咯、啊，等於全新作品。 呢個基本上是一個全新作品。係 啊， 佢連個背景設定都冇咩㗎，佢係成件事都係新故事嚟㗎。 佢真係攞中通思想㗎咋，即係世代之爭。 就係真係世代之爭，細路同大人打，就咁簡單咋。即係佢其他全部應該都是佢寫出來的啊，可能會原作會有會有 原作係有嘅，你睇翻 cast 表原作係有 say 嘅。 但佢原作佢入邊，我睇訪談講佢就係話佢嘅 say 就係你寫一套同我嘅完全唔一樣嘅故仔出嚟。 當然啦， 嘅世代之爭嘅故仔出嚟，佢係原大河內係完全符合咗個要求噶。係都係世代之爭，都係大扎大人同個細路圍攻個細路。但是你完全兩回事嚟噶，完全同嗰個交流完全不一樣的，就係大河內係超額完成咗個任務噶。即係 點解講到咁耐嘅編劇？如果套到係咁， 哇！大河內個歷史 戰績標炳喎，人家 講緊佢唯一少數掂嘅都係講緊結局唔使佢寫。 但係唔係喎？諗真啲，佢啲劇場版又其實。好似冇乜甩碌噶喎， 佢係類似邊個啊？ 即係佢啲電視版就甩得好勁都係嘅，但係即係佢啲劇場版又唔太覺有大問題喎，好多時都 用一個例子就係衞川咯，衞川正事，衞川就係噶嘛。佢寫嘅拉打或者戰機劇場 O K 噶，咪就係寫電視TV 版嗰只瀨曬嘢咁解啫嘛。 可能係長度相關咯，因為套嘢好似係九啊零分鐘嘅啫。 系咯， 半季啦， 分钟嘅嘢咯， 半 钟 度咯，即系半季。我哋成日话大陆话前半嘅啫嘛，咁你咪净系写粒几种剧本咪冇事咯？我唔知系咪咁啦，就系总之佢。 同埋今次佢比较醒就，之前我都讲过啦，真系唔写死个结局。 嗯， 因为你当你写到埋班细路，就即系要么就即系讲二集嘅啫，你要么就受把，即系就算唔入监都好，都俾人照快一定噶啦。即要么就大团圆，两边都不讨好嘅。好老实讲，即大团圆你就会其实会出戏嘅。其实即你搞到咁大单，然之后你乜事都冇，唔应该嘅。但系如果你写到佢嘅手把，咁就对成套嘢就你会即突然之间 turn down 咗。你对观众嚟讲， 我觉得个结局如果唔系有太妹咧，佢直情可以飞咗出嚟就可以收工添。 唔可能，你记住，即佢哋点都要翻屋企噶嘛。 我意思是电影讲到这里就可以完结， 因為佢哋嘅反抗就，哦，我哋嘅反抗正式完結了，你夠鐘啊，講完生日快樂。 係，即係連降落都唔使講啦， 降落都唔使我 先嘛，就講完啦，而家直接博呢個東京女子高生翻學啦 嚇。即係喺呢度所以呢個我依我哋嘅評價相當地高，我原本真係冇咁高期待睇嘅，我真係以為係一套黃套劇黄道青春群像剧，我对佢嘅印象就是这样。 最主要重要系，即系大家我谂最初期都会谂就系，你咪就系将套八十年代嘅东西重新写一次啫嘛。 啊，用现代嘅背景， 就算现唔现代，即系有权直接写翻嗰个年代嘅，其实唔知噶嘛，其实 系系系咁啊，即系佢另一个，因为呢套嘢本身真系非常之经典，佢系经典到往后系好多。唔只係 ACG 嘅創作文化都係受過影響嘅，即係佢講過比較，譬如話呢個其實數碼暴龍都受過影響嘅，即係佢嗰種成班細路去即係當佢反抗對象唔係大人啦，即係佢呢種咁嘅模式啊，其實係對往後嘅青春群像劇。尤其是好大，是好多都受佢影響，即係一套咁經典嘅作品，竟然可以再出一套主旨相似，相同啦，應該係相同添啊，但係表現完全唔同嘅嘢出嚟，我覺得 搞清楚先。即係雖然《七日戰爭》係呢個經典作品，但係《我們的系列》咧其實未完噶，仲寫緊嘅其實。 但是 这个是一个即是这个超长篇的系列，其实是。 这个我事后先知道，我即是我事后先知道，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得，因为我后面那些我全部都不识，完全不识，我是事后查资料，要写东西要查资料先知道。我之前只是知道这套东西本身的，我以为是一套原超了的东西，后面才知道原来他这么长。不过就唔紧要啊，反正佢都系佢个对，甚至唔系改编啦，个对比对象都系我问你七日战争啫嘛，后面都冇咯。 即系当然啦，即系最经典即系第一集嘅又。 佢讲咗咁嘅故事，好难继续落去噶嘛，咪啊，好难用同样嘅调子，而家佢后面嘅故事个咁个路线都 唔 一样啦。 全部都讲抗争嘅，讲真的，即系佢主要咪就系嗰班僆仔啫嘛。 主要都系嗰班僆仔啫嘛，咪就讲，所以话佢个呢种咁嘅玩法冇办法好长期嘅，所以佢都系转咗型嘅。 所以其实平行世界嚟噶啦，因为根据翻里边写，佢最新嗰本就高校篇啫嘛。咁但系而家变咗好巴神啦，女主角。 咁嗰唔系个时俗上面佢最新个古仔个时间点都唔系最新啊嘛，佢应该仲系写紧嗰个应该系八十年代，仲系八十年代嘅时候。 唔知 应该系八十年代。 总之高校生篇应该系啦，即系断估佢哋冇跳年代啦。 系啊，如果唔系你个时个年龄点会点咁样啊？ 断估啦， 所以佢原作嘅最新嗰一篇都个时间点咧远早于呢一个电影版嘅。即系呢个搞清楚啫嘛，好啦，咁啊，系咪值得睇咧？我觉得系大家可以睇一睇， 真系值得睇， 值得睇冇坏。 即系就算你对原作完全零认知都好，都值得睇。即系以一套完全原创作品嘅角度睇， 以你原本有个认知就足够噶啦。即系如果你完全唔识嘅都冇所谓， 都冇所谓真系。佢本身就是一套几出色嘅动画，讲真 的。好啦，咁啊， 唯一问题咪又系嗰种咯，即系。大部分原创剧场版动画都有问题的，就是你找艺人去配音，然之后咪一镬泡咯。 男主角配音的确是系真的很棒读，很乱棒。 最紧要啊，即系最惨就是其实是考技巧的，两个主角有某几场戏都考技巧，咁明显交不到戏咯。 有男主角佢嗰几场，因为基本上是佢的戏都好需要。 男主角都好少少噶啦，女主角先是最大的问题。 我唔系讲佢表现，我系话佢个要求啊，系好高嘅。女主角都只有某指定几幕系要求高嘅啫。 但系就系嗰几幕，但系嗰几幕真系 都濑晒嘢啦， 濑得好金咯。好老实讲，啊告白嗰幕，我听到真系哇，点啊你究竟想点啊？究竟 咁我就冇咁在意，所以就只系觉得佢未去到我要攞出嚟屌啊！老实讲，我话勉强我可以接受嘅， 可以理解啦。 只系佢 系大个问题，因为套嘢好睇， 做唔到佢应唔系做唔到佢呢套嘢嘅需要嘅。 水准都好高， 就是呢一度甩咗碌。 但系冇办法啦， 冇办法。大部分啲原创剧场版都系咁噶啦。 我唔系原创剧场版，呢、這个即系呢个系咪新海诚带起嘅呢个咁嘅死人？ 系即系好兴。 唔系，绝对唔系。 你谂下， 宫崎骏已经用好咗， 宫崎骏系错噏错人名，宫崎骏 即系你又系嗰啲即系香港电影业啊嘛，将两条友拉埋一齐啊，中意 吓，即系噏错一齐，真系 可以理解嘅呢样嘢。始终你就系嗰句咯，卖票房，你搵演员配。 我覺得最少佢冇搞禍咗，佢最少未差到去搞禍咗個觀感體驗嘅又，咁我嘅要求比較低， 未禍到一個點嘅，但係係因為幾大嘅問題嘅，真 係有少少瑕疵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次講咗三套，一套戲就講咗三套電影， 可以拍一節超監嗰啲節目㗎。 翻去睇，去有興趣咪翻去睇翻碟咯。 好啦，好咁就今個禮拜足本加料啦，即係上禮拜冇貨交，今個禮拜加足點還翻本俾你。好，麻煩曬各位，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